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世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孤陋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相声名家尹笑声老先生的专辑。12月8号凌晨4:30，天津小剧场相声的重要人物马三立先生的亲传弟子相声名家尹笑声在天津去世。尹笑声是相声世家出身，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尹寿山老先生。尹笑声自幼从尹寿山先生学习相声，7岁就开始演出，得到了众多曲艺界前辈名家的提携和爱护，后来拜在马三立先生门下。8岁尹笑声就在天津南市的莲兴茶社走红。尹笑声的父亲尹寿山老先生艺名叫尹傻子，所以尹笑声小时候的艺名叫小傻子。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参加过天津市和平区曲艺团相声队，1956年参军，后来辗转多地演出。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参加天津小剧场的演出，近些年来为相声艺术的传承，为后辈青年相声演员的培育做出了很多工作和贡献。今天就为您选播两段尹笑声先生的名段，首先请您欣赏的是尹笑声邓继增和说的《空城计》。 大家听相声 啊， 都是内行啊。 对呀、 啊，老观众啊，听我们好几年的都有。 有啊， 今儿个是个特殊日子。 嗯， 我收一徒弟。 嗯， 杨威，这个杨威为什么收他呢？ 是啊， 我看着他确实是一个相声的苗子。 好啊， 啊， 嗯嗯， 哎，还有吗？我跟着。 那、 就说 啊， 他是个苗子。 对。 反正你这个相声演员这点瞒不了大家， 是 大家听相声听那么多年了， 嗯， 那台上一站说出这一段相声，您一感觉 嗯 说的不错，那您细问这个准也是有原因。 什么原因呢？ 不是师傅好， 嗯， 就是他们家里有干这个的 啊。这没错， 因为杨威不错。 嗯， 杨威不错。 嗯， 他没法说这次。 怎么呢？ 他家里有干，他爸爸杨少华。 哦， 人马世明说得好。 是， 马世明说的他没法不好。 怎么回事？ 马世明他爸爸相声大师， 嗯， 马三立， 那是泰斗啊。 我这个搭档， 嗯， 邓继增， 哦， 他说得好 啊。我呢， 他也是从小就受他家庭的熏陶。 哎，有这点意思。 他爸爸， 嗯。 那是响当当的艺术家， 哎，也谈不上。嗯， 他爸爸， 嗯， 尹笑声啊。哎， 行，我爸爸怎么尹笑声啊？啊， 那不要紧的。 哎，等等，要紧要紧，这点得说清楚了啊。我姓邓，怎么会是尹笑声呢？ 你 啊， 你呀，你你，你这个人呢 啊， 你一点你都不懂得礼貌。 我不懂礼貌， 人家这说话了，你别拦人家。 哦， 你等人家把话说完了，你再说话。 哦，您还没说， 我这说半截话，您拦我，我在这节骨眼我这么一停顿 啊， 你给观众造成一个错觉。 什么错觉？ 观众还以为你爸爸是尹孝胜了。 哎，哪儿那事儿去？ 其实我哪有这事儿 啊？ 我要这儿子有什么用？这事儿。你等我把话说完了， 您接着说。 我就说他爸爸呀，尹孝胜啊最了解。 哎，您单在这儿大喘气是不是？ 我说话就这么慢，那怎么办？ 您瞧瞧，您是喘足了气儿。 他爸爸好家伙的， 哎， 虽然不是说相声， 是啊， 但是他是响当当的艺术家， 这您知道， 唱京剧的。 哎， 唱京剧的，您就是没听过他戏，没见过这个人。 怎么样？ 我要一说出他爸爸这名字来，您准知道， 有耳闻， 那名望太大了。 是吗？ 他爸爸，马连良啊。 哎， 中国的。 打住！怎么这么会儿我爸爸又马连良了？ 啊， 我没告诉你，我姓邓嘛。 啊， 我姓邓，不是姓马。啊， 我管那个嘛。 来，那不行啊，那不行啊。我姓邓啊。哎， 马连良 我知道， 马连良是角儿，知道吗？ 谁都知道 马连良有的是钱， 那他的 亏待不了你。行了， 我也不要啊。不对啊， 那边你干脆你就说行不行吧。 不行。 马连良行不行？ 不行。 不行你就说干我不行不就完了？ 多新鲜。 不行没关系 啊， 不行咱再另找啊。 哎，这是找着玩的吗？这个 啊，我这马连良，我琢磨也不老合适的， 多新鲜。 马连良姓马， 哎， 你姓邓， 对， 这个不行， 嗯， 对，你姓邓， 嗯， 你爸爸也得姓邓， 多新鲜。 对，他得随你姓啊， 哎， 是吧？ 什么叫他随我的姓，我随他的姓啊？ 那是你们事儿，反正姓邓， 哎， 他爸爸姓邓， 对， 唱京剧的 啊， 有名啊， 就是， 姓邓 啊。 姓邓的还得有名 啊。 哎 啊， 邓木伟。 不， 邓木伟 怎么又邓木伟了？ 唱花脸的 邓木伟比我岁数还小呢。什么事儿这是啊？ 不是你琢磨 啊， 又得姓邓 啊， 又得唱京剧的， 对， 还得有名。 嗯， 也不是那么好找的。 哎， 是吧？ 我让你找了吗？这人家说说 不 啊， 你爸爸唱京剧不是？ 是啊， 是唱京剧。 对啊， 唱京剧。我就希望你爸爸是唱京剧。 怎么呢？ 因为我就是唱京剧。 我说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别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 啊。 如果你爸爸唱京剧的，我也是唱京剧的 啊， 我们坐一块儿一聊天 啊， 他的话我懂， 嗯， 我的话他明白， 嗯， 我们有共同语言， 我聊得上来， 明白这意思吗？ 我说明白，嗯。 我这话都跟你说到这个程度了 啊， 我都告诉你了，我是唱戏的。 哦， 现在你恍然大悟了吧？ 什么事儿啊？恍然大悟？ 认出我来了吧？认出来，我是啊， 不认识 啊， 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 还没想起来 啊，想不起来。 我提一声 啊，提， 我姓尹， 没听说这人， 尹孝胜大老板。 什么？ 尹孝胜大老板。 尹孝胜大老瘪。 嗯， 大老板。不是这个 大老板。 嗯，不知道。 不知道。 哎， 完了，不知道我也不怪你。 哦， 因为我不唱年头太多了。 是啊， 我五十年代我就不唱了。 打那阵儿， 五十年代我唱的最后一出戏。 哦， 就在咱天津。 天津 啊？ 哪儿啊？ 中国大戏院。 哎嚯，那可是好园子啊。 废话，园子次了我能去吗？ 哦， 那你在的了 啊， 老在大金台趴着。 什么趴着？ 那敢多的成角呢。 哦， 我这中国大戏院 啊， 固定座位1400多。 对， 我那天唱的不是我一个人唱的。 跟谁唱的？ 我们唱一出合作戏。 合作戏 啊？ 那我问问您都有谁？ 呵，你姓啥？合作有我 啊，有您， 有我 啊， 有我，有谭富英，有我 啊， 有我，有裘盛戎，有我 啊， 有我，有刘连荣，有我。 不是你等， 有 等 啊， 这大鸡子儿总把你摆头里干嘛呀？ 怕你把我忘了。 忘不了。 不提我。 别提你 啊。 嗯。 谭富英 啊， 裘盛戎 哦， 萧长华、马富禄、刘连荣、哈宝山。 嚯，这都是角儿啊，这个。啊， 我们唱的是合作戏。 什么戏啊？ 告诉你，你也不懂啊。 你怎么知道我不懂啊？ 你懂戏吗？ 当然，家里有唱戏，怎么不懂、啊？ 我们唱了一出《失空斩》， 不就是《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吗？对吗？ 哎， 呀呵， 行啊， 干嘛行啊？ 哎，这么说你懂戏啊？ 多寸呢！ 行了行 啊， 你懂戏，咱就说一块去了。 那好啊， 我告诉你嫂子， 哎， 咱得 什么叫嫂子？啊， 这不近乎吗？ 你甭拉这近乎啊！我是男的啊。 我管你男的女的干嘛？ 那不行、啊， 我也不跟你搞对象，不说会儿话吗？是不是？ 告诉你啊，我是男的啊，男的， 哎，就算男的。 什么叫算男的？就是男的。 行行，你就是男的行吗？ 啊， 你是男的行吗？ 行。 其实我不在乎这、 哎，我在乎。那什么事儿啊？ 就是你懂戏，咱就说一块儿去。 哎， 失空斩这出戏你听过吗？ 当然听过了， 你听过 啊？ 行了 啊啊！ 你猜猜，我在这出戏里、 啊， 我担任一个主角。 主角， 我去谁？ 这主角干的？ 嗯， 诸葛亮。 诸葛亮 啊？ 诸葛亮那不有谭富英吗？ 哦， 谭富英那不活诸葛亮吗？ 哦， 我把这个角让给他了。 哦， 我是主角。 主角哦，司马懿。 司马懿那是铜锤花脸，那不有裘盛戎了吗？ 哦， 裘盛戎的司马懿，我是主角。 主角 对， 哦，马谡， 马谡那有刘连荣，刘连荣的马谡，我是主角。 主角，哦，王平， 啊，那不有哈宝山了吗？李子老生 啊、哦， 我是主角。 主角就是，哦，二老君。 二老君那是小花脸，那我萧长华、马富禄，我没告诉你们，我是那主角。 他这里边没主角了，这个 你猜呀？ 猜不着， 猜不着了 啊！猜不着， 我告诉你 啊， 我 啊 打旗儿。 嗨，说这么热闹，你打旗儿啊？ 哼，你看谁呀、哎？我一说我打旗儿，你看什么？打旗儿，打旗儿怎么了？啊 打你不就打旗儿的吗？ 你看不起打旗儿的？ 那没那意思。 你看得起那角儿 啊？ 角儿好，他一个人能唱戏吗？ 哪有一个人唱戏？ 没有打旗儿的，他唱得了吗？ 那唱不了啊。 再者说了，打旗儿跟打旗儿还不一样啊。 那有什么区别？ 打旗儿分头旗儿、二旗儿、三旗儿、四旗儿， 哦， 身份不一样， 嗯， 待遇不一样。 是啊， 我再说白了吧， 啊， 就唱这一出戏 啊， 挣的那个钱都不一样， 哦，劳务费不一样。 对。 那我问问您啊， 嗯， 这个头旗儿他能挣多少钱？ 好家伙， 嗯， 那头旗儿现在唱一出戏，那还了得？ 啊， 那一出戏他怎么着他也得十块， 呵，十块钱， 啊， 一个打旗儿的， 对， 哦，头旗儿， 嗯， 那二旗儿呢？ 二旗儿五块， 哎，这怎么差一半啊？ 对，二旗儿， 哦，三旗儿呢？ 三旗儿七块五， 这不对了，这个啊， 怎么了？ 怎么这比二旗儿还多呢？啊， 你不懂了吧？ 不懂。 三旗儿啊， 啊， 他得带着四旗儿。 哦， 三旗儿他也是头儿、 哦。 你懂得什么你？你要怎么你没打过旗儿呢、 哎？我打那干嘛呀？哎，四旗儿多少钱？ 四旗儿少点 多少？ 一块五。 一块五毛钱？ 怎么了？ 太少了这个。 少啊 啊啊！ 他少他的有咱的吗？ 哦， 咱打旗儿，咱也不是吹， 哎哎， 咱怎么着，咱也得打那个 头旗儿、 四旗儿。 你就挣那一块五， 我就那一块。我跟你说实话 啊， 我不是打旗儿， 你， 我不是打旗儿，我怎么又打旗儿？ 那你问谁呀、啊？你 这里有原因呢 啊， 我是戏迷， 哦， 我爱听戏， 是 这么好的角儿来了，我能不听吗？ 应当听啊， 听没钱呢， 那还听什么呀？ 我想没钱的办法。 哦， 就那中国大戏院呢 啊， 那个年头它有一个后门， 是 那个后门通着马路， 哎， 我打后门进去，我到后台， 嗯， 谁找我要票？ 那谁还找你要票、 啊？我想好了，到后门了一看，关得挺严， 哎哎， 啪啪一叫门， 嗯嗯， 开门的是一个老头， 老大爷， 开开门，他不认识我 啊， 一开门一看， 嗯， 你干嘛？ 嗯， 我干嘛？ 嗯， 我听戏，我干嘛？ 哎， 听戏。 嗯， 行行行，上后边干嘛？走 呀！ 哎，我走， 哼， 我这就走了 啊！ 干嘛？你不走，你个泡二年怎么着？ 走。 哎呦， 哎，走，哎，我走了 啊， 我真走了。 走啊， 回去回去，哎，别送了，别送了。 也不是谁送你了， 不让进去 啊， 不让进去没关系 啊， 打前门。 哦，走前台， 打正门，我来回试试 啊。那行啊， 我到前门一看，俩票口， 哦， 一个票口俩人把着， 对， 把的还挺严的。 当然呢， 没关系 啊， 闯一回， 愣闯， 愣闯，你闯不了。 哦哦， 你这尖嘴猴腮的，这模样哪能？ 你管我模样？ 我有这派头啊。 是啊， 大摇大摆，我到那儿我就 进去了， 就给我拦住了。 哎，拦下了 票。哎，这接个眼不能含糊， 是 你得跟他横点。 怎么横啊？ 啪一倒背手。 嗯， 我说什么？ 嗯， 什么票 啊？ 票？ 对， 没有。 嗯， 没有。 嗯， 没有，你买去。 哎， 买去。 对， 没有， 钱也没有， 没钱呢。 啊， 没钱想听戏 啊？ 走。 哟， 哎，走。 啊、 我走了 啊。 我真走了， 嗯， 不见不见，别送了，别送了，别送了， 又来了这套 啊！哎呀，前面后边都不让进去， 这回完了， 里边锣都响了， 嗯， 我一听锣响，我这心里着火了， 是啊， 我一想， 啊， 刚才我在后门那会儿， 啊， 我说错一句话， 哪一句话错了？ 他问我干嘛？ 啊， 我不应该说我听戏， 那你应该说什么呢？ 我听戏跑后边，人家还不轰我吗？ 对呀、啊， 我要说我找人， 嗯， 我不就进去了吗？ 也对啊， 再来回，再来回，又跑后门去。 嗯， 一看门又关上了。 嗯， 啪啪一敲门。 嗯、 啊，开门还是那老头。 是啊， 这回他认识我。 哎， 一开门，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对呀、 啊，啊，我是得回来。 嗯， 你干嘛？ 嗯， 我干嘛？我找人。 哎，找人。 你找人？ 嗯， 对，我找人。 哼， 你找谁？ 找谁？ 找、 啊、 我？找你？ 嗯， 找我？ 嗯， 你找我干嘛？ 对啊， 我找你把我轰出去。 嗨、 哎，走！ 多了没劲呢，你说？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 没有来， 别送了，别送了。 谁送你了？ 哎呀，我着急啊。 嗯， 我正着急了 啊。 身后边汽车喇叭响。 哦， 滴滴，回头一看 啊， 黑色的小汽车 是 到这嘎噔停住了。 嗯， 司机下来，绕到后边一拉门 啊， 车上下来一个人。我一看这个人， 嗯， 今儿这戏我听了。 你怎么知道呢？ 裘盛戎， 裘盛戎， 我老听他戏啊。 哦哦， 他那模样我记住了。 哦， 我一看裘盛戎下车， 啊、 哦，我紧走几步， 啊、 哦，我给裘盛戎请安。 好， 然后，爷爷， 哎， 你好。 爷爷，为听戏叫爷爷， 你管着吗？ 啊， 啊 这不为听戏吗？ 啊啊， 老爷爷您好。 嗯、 啊，呵，裘盛戎跟我还真客气。 是啊， 起来吧，小子。 嗯，还承认了。 哎，他下来了 啊！ 他身后边还下来一个人， 谁呀、啊？ 裘盛戎的跟包的。 哦，跟包的， 懂吗？ 知道啊。 干嘛的？ 伺候裘盛戎的。 对， 哎， 伺候裘盛戎的。 哎， 哎，下来，手提了两个大包袱。 哦， 里边都是唱戏的那个服装。 哦， 还拿着一双靴子。 嚯、哦！ 他一下来，我这个人我有眼力见儿 啊！ 我一看这个，我赶紧跑过去、 啊。 我说你拿那么些东西，你别累着。来来来，给我，啊、我唰唰、啊，俩包袱我都抢过来了， 都拿过来了。 你偷着走，偷着走。 嗯、 啊，人家说不行， 啊、 你偷着走。 嗯、啊、 嗯，哎呀不，你偷着走。 嗯、 啊，不行不行，啊、您偷着走。 怎么着？你偷着走？ 他怕我把那包袱拐跑了。 哇，哪那让拐包袱呢？ 我不在乎，谁偷着都不行。 啊、 对了，把我偷走。 嗯、啊， 到门那会儿一看，又关上了。 对呀、啊， 抬脚就踹。 哎，嚯、啊， 抬抬！ 干嘛呀？您这么横啊您？ 我有这包袱了，我怕谁呀、啊？ 好， 啪门一开，还那老头， 还是他。 这门一开，头一个裘盛戎大摇大摆，人家进去了， 角儿进去了。 二一个他那跟包的， 哦， 也进去了。 好， 三一个到我这儿了， 轮到你了。 啊，也把我拦住了、哎， 又拦住了。 老头认识我了。 啊， 嗨。你怎么又回来了？ 就是啊， 我这回我有这俩包袱了，我还怕他 是吗？ 我说你干嘛 啊？ 你干嘛、 啊？ 哎，你看不见吗你？ 啊， 老头闹迷糊了。 哦， 这，你到底是干嘛的？ 就是啊， 我干嘛的 啊？ 我是裘盛戎的跟包的，跟包的。 哎，我说你碎嘴子是不是？什么叫跟包的，跟包的呀？ 你才碎嘴子 啊！ 我是裘盛戎的跟包的，跟包的。 怎么个跟包的跟包的呀、 啊？怎么连这话都不懂？ 不懂？ 那裘盛戎他有跟包的吗？ 有啊， 他是干嘛的？ 跟包伺候裘盛戎的 啊，我伺候他那跟包的。 哎、 这不是跟包爹跟包爹吗？ 好， 老头一打愣踹我进去了。 哦， 进去你得会这套。 哪套、啊？ 你站在后台，你不能冒傻气。 哦， 站在后台，俩包袱往那儿一撂， 哎， 那个人呢？你不认识的也得假装认识。 哦， 你没话也得强说话。 是， 往后台一站，哎呦呵，你也来了。 哎 呦，你走我头来了。哎呀，你走真快呀。找个不碍事儿地方往那儿一待， 嗯， 你就是花钱买前排 啊， 你也没有我得听得看。 好， 该着那天出事儿， 怎么了？ 那天唱的是义务戏， 是啊， 前边谁唱完谁走 啊，都走了。 到角儿上大照戏的时候，没有富裕人了。 哦， 一个萝卜钉一个扣。 是啊， 那个裘盛戎他去司马懿， 对， 他上场的时候得带着四个打旗的， 应该呀、 啊。就这四位当中啊， 啊， 有一位不知吃什么东西不对付了。 哦， 一会儿一趟厕所， 哎呦， 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到后来蹲那儿起不来了。 坏， 现打电话叫救护车给拉走了， 这不麻烦吗？ 把他拉走了 啊！ 这短一个打旗儿的， 多新鲜！ 这后台那管事的着急了 啊！ 哎呀，这怎么办呢？ 嗯、 啊，赶紧找裘老板。 哦， 裘老板， 嗯、 啊，您也看见了啊？ 啊， 拉走一个。 对， 咱现在还剩仨旗儿。 哎， 您一会儿上场的时候， 嗯， 您委屈点吧。 嗯， 您就带仨旗儿上去行吗？ 带仨。 裘盛戎，我没听说过有带仨旗儿的。 就是啊， 要不您带俩 啊？ 您这我告诉您呢，我比您的着急。 嗯嗯， 他这不过到这个时候了，我没地儿给您找人去了。 还真是， 裘盛戎这时候看见我了， 我看见你了。 你别着急了，别着急。 啊、 嗯嗯，有人 哦， 冲着我一喊， 嗯， 哎，小子， 嗯， 过来， 叫你。 我一听叫我， 嗯， 我赶紧过去了。 嗯， 我说爷爷， 你还有来呢？ 啊，您找我有事？ 嗯， 我告诉你啊，我这短一个旗儿， 哎， 还剩仨旗儿。一会儿啊，你给打个旗儿。 嗯， 我一听让我打旗儿 啊， 把我吓死了。 哦， 哎呦，我说爷爷，这不行，你，我不会。 哦， 我这一说不会，他不乐意了。 是啊， 什么不会？救场如救火，你知道吗？ 嗯， 现在我用你，你来个不会。 嗯， 告诉那管事给他办上。一说给他办上 啊， 管事的过来， 把 帽子给我戴上了 啊。 过来俩小伙子，哗就把我摁那儿， 哎呦， 七手八脚，一会儿就把我装鼓上了。 哎、装鼓上啊！ 我说你这是干嘛的？你这白费。 哎， 你穿上过吗？我不会，我真不会。 哎， 我跟你说实话 啊， 我一句都不会。 哎， 嗯，那管事的说什么一句不会 啊， 一句都没有。 多谢谢你，哎呀。 你打旗儿，你拿着旗儿，你上，你就喊一个字儿， 哇、 哦，这就行了。 哦， 我说这一个字儿我记得住。 嗯， 你中国大戏院那么大的台，我也没上去过。我上去我往哪儿走？ 就是 我站哪儿？ 哎， 我给你弄砸了，多不合适。 嗯， 管事说你砸不了，你不会吗？ 啊、 嗯，你打四旗儿。 四旗儿 最简单，你就跟着三旗儿走。 哦， 三旗儿上哪儿你就上哪儿。 好。 我说行， 嗯， 这是谁是三旗儿 啊？问， 我给您介绍 啊。 哎，三旗儿过来， 嗯、 把三旗儿叫过来。 嗯，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场的时候，你留神点这个 啊。 一指我， 嗯， 这是棒槌， 棒槌， 戏班的管这什么也不懂的叫棒槌。 哦， 这是棒槌。 是， 我跟人客气点，我说三旗儿，我也不行，我是棒槌， 还真承认。 三旗儿这人不错 啊啊， 你不会是吧？ 嗯。 你打四旗啊， 嗯， 没码，你就跟着我走， 哦、 我上哪儿你上哪儿，这没码。 哦， 我就记住了他这句话。 好， 其实呢， 嗯， 头一场是一个过场， 哦， 很简单。 说这是一个过场戏，很简单，但是会者不难是难者不会。相声《空城计》，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再继续来听尹笑声、邓继增二位的表演。空中笑林，过会儿见。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寺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嗯， 都是五花八门。 门是房，管是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幸福新起点》，

我把最近读过的两本好书推荐给大家，一本是《读懂中国经济》，第二本书是《影响未来的新科技》。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度，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昨天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外出请注意防风防寒。另外，本市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用火安全，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3级左右，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北风较大，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1度到-10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6，感觉十分寒冷。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北风较大，天气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图库的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相声名家尹笑声先生专题节目。12月8号凌晨4点30分，尹笑声先生在天津去世。尹笑声先生生于1938年，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相声名家尹寿山老先生。尹笑声自幼从艺，后来拜在马三立先生门下。尹笑声的表演风格既有家传的特点，也有马氏相声的特长。他的活路很宽，说学逗唱皆精，捧逗俱佳。在相声艺术最为低谷的90年代末，在天津，于宝林先生倡议相声回归小剧场。最早发起的几位核心成员都是相声界的老一代的艺术家，于宝林、冯宝华、尹笑声、黄铁良、童守本等等。北京、天津相互呼应，开启了全国相声小剧场的热潮。可以说呀，那是相声在剧场兴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尹笑声先生在60多岁、70多岁的时候还频繁地登台表演，也给后辈的青年演员说活示范。尤其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声演员到天津演出学习的时候，很多人都特地向尹老问艺。就在今年的10月底，尹笑声还到千祥艺文院给青年演员授课，足见尹笑声对于相声艺术传承的那份执着。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尹笑声邓继增和说的传统相声《空城计》。 头一场是一个过场， 哦， 很简单， 您清楚。 这裘盛戎啊，在门帘后边唱， 哎， 导板， 门帘导板， 中途路上对游行，哎， 唱完之后大伙儿一喊， 嗯， 哇，前面打快枪锤， 嗯， 钢起得起，钢起得起，钢起得起，这时候头旗儿领着二旗儿上，钢起得起，钢起得起，俩人到台口站好了 啊， 头旗儿冲着二旗儿一透袖， 嗯， 这个意思就是叫他分开， 对， 两个人分开站好了，站对脸儿， 啊， 歇着打快枪锤， 还打 三旗儿领着四旗儿上， 是， 刚起得起，刚起得起，到台口， 啊， 站好了三旗儿冲着四旗儿一透袖， 哦， 俩人也分开， 又分开了， 歇着这司马师、司马昭， 嗯， 俩人上来， 嗯， 也是一分开，这时候角儿上，角儿到台口，嗯，有一个碰头好，刚起得起，刚起得起，刚起得。 唱， 嗯，一亮下， 哦， 碰头好，抬伞锤， 嗯， 唱两句流水， 是， 张口呀，小耳朵摘听，大队人马你就往前进， 好， 唱完了，别转身，后背冲着观众， 嗯， 这时候打快枪锤， 嗯， 刚起抬起，刚起抬起，头旗领二旗下， 嗯， 三旗领四旗下， 嗯， 司马昭、司马师下， 哦， 都下去之后，这个角儿转大圈再回到台口， 是 唱最后一句， 哪一句啊？ 休要放松，直过空明，咣踩踩踩踩踩，咣踩咣踩，一下场， 嗯， 就这么简单， 挺圆满。 就因为这里边有我这么一个棒槌， 怎么样？ 全砸了， 哦，全砸了。 他没告诉我， 哦， 哦， 突然间在后边唱上， 是啊， 中途路上得意心， 嗯， 唱完了，大伙儿一喊， 哦， 哇，吓得我差点蹦起来。 是啊， 你喊什么喊什么？哎，前面打快枪锤， 嗯， 刚起得起，刚起得起，人家头旗领着二旗上去了， 上场了， 到台口站好了， 嗯， 头旗冲二旗一透袖， 嗯， 人家俩人分开， 对， 站对脸，接着打快枪锤， 嗯， 就是三旗领四旗上， 嗯， 我就是那个四旗， 哦， 我也上去了， 赶紧上， 我拿着旗我也喊， 哎， 我哇， 哎，怎么这样呢都？ 我那阵我都晕了。 哦， 我那脚底跟踩棉花套似的 啊！ 往中国大戏院台上一站， 嗯， 我那个心里边噔噔噔噔噔噔，我一看楼上楼下 啊， 1400多人呢。 对呀， 啊，下边一看黑压压一片， 哎， 光是脑袋没腿， 哎，没腿啊， 腿都在椅子底下了，我看得见 吗？哦，挡着呢。啊， 我这心里说，我是听戏来的，啊，我怎么跑台上来了？ 就是。 我这底下要有熟人看着多顺呢，这 还知道这？ 哎，你看那人奶奶眼睛还都看我， 多新鲜！ 看我干了，这不是？在这功夫 啊， 这三旗在旁边啊， 嗯， 他冲我透袖， 哎，那是让你分开。 他我没看见呢 啊， 我正看台下了 啊， 我再来扭脸，我再一看 啊， 那三旗没了 啊， 哎， 啊， 三，我一看三旗跑那边去了。 哦，对呀， 啊，但你跑那边，这我这是怎么办呢？ 嗯， 啊。这节骨眼我想起后台嘱咐我那句话， 哪句啊？ 你就跟着三旗走， 哦， 三旗上哪儿你上哪儿。 是啊， 我一看三旗跑那边去了， 你呢？ 我也跑那边去了。 你也过来了？ 坏了 啊， 砸了。 是啊， 这边就剩二旗一个人了。 哎， 我们仨人都跑这边来了。 啊啊啊， 这底下的观众啊， 啊， 他不吃亏啊。 是啊， 他一看站错了， 嗯， 马上倒好就上了。 哦， 咚， 嗯， 嘎， 呵， 哎。好吧，二板没了，怎么变幺蛾了？ 对着白酒了。 一边一个，一边仨，可不幺蛾吗？ 就是啊。 他这一喊， 啊， 那三旗不乐意了。 啊， 三旗，哎， 嗯， 那跑这边来。 哎， 我说废话，你跑这边来了，我可不跑这边。 好， 那不行，那不仨了吗？ 嗯， 仨仨仨了吧？那仨了仨了，像话吗？那怎么办呢？ 啊， 怎么办呢？过去。 哎， 过去。 啊， 你怎么不过去？ 嗨， 废话。该我过去吗？ 嗯， 怎么不该你过去？ 嗯， 你赚7.5，我赚1.5。 嗯， 你7.5不过去，让我1.5过去。 好， 我1.5就这人了， 跑这儿人去了。 我为什么不过去？ 为什么呢？ 底下叫道好，他知道站错了。 对呀， 可我们仨人在一块儿了 啊， 他知道谁站错了。 好，好， 我。 啊， 你 说这节骨眼我打那边我往这边跑。 对呀、 啊，我一跑底下一看，哎，这大个错了，这大个。行了，我们一块忍着吧。三千不乐意，过去，我说就这人了，不那不行，我过去，哎，我你别踹我，哎吧，我不怕这个，不行咱俩外边， 外边。 他敢去吗？ 那谁敢去啊？ 底下道好一个跟一个， 你瞧 三七儿这直踹，你说我就不着急吗？ 谁也着急啊！ 我一着急，我那汗往下流啊！ 哎呦， 我找手绢擦汗 啊！ 我都换上他那个袍了 啊！ 我上哪儿找手绢？ 就是吗？ 我一看他那个袍啊，绿缎子绣金线 啊！ 我管那个吗、 啊？ 我就拿这个擦， 拿这个擦， 怎么着 啊？ 我不拿这擦吗？ 回来吗？ 我不就这一回吗？ 啊！ 下回我再想打球，他也不要我呀！ 那都多新鲜呐！ 就拿着擦，夸我这一抹， 嗯， 坏了， 怎么了？ 它是绿色的袍， 对呀、啊， 掉色。 哎呦， 我这一抹呀、 啊， 弄我这一脑门都绿了。 好嘛， 底下叫道好那位那个嘴还真损， 怎么呢？ 他马上他就喊出来了。 哦， 哎，过去 啊， 让那蛤蟆过去， 蛤蟆过去。 脑门都绿了，可不蛤蟆吗？那球上我在后台那纳闷儿、怎么回事？我还没上场了，怎么道好上来了？ 就是 一溜那边幕一看，哎呦，那棒槌怎么站那儿了？赶紧拿手把胡子撩起来，把嘴露出来，冲着我， 这是 那意思让我过去， 我让你过去， 我不过去 啊。 他冲我拧嘴儿 啊， 我气他。 怎么气？ 我冲他急眼儿。 哎， 我不过去。我就不过去。 好嘛， 哎，他绷不住了。 哦， 跟着家伙点儿他上来了。 该他上。 更急得，噌，冲着我一亮下。 哎， 那意思，孙子，你怎么站这儿了？你 就是啊， 你还别不服。人家就是角儿， 怎么呢？ 人家把原词儿啊一句没唱 哦， 现抓现编唱了几句，他愣把我打这边给唱那边去。 哎，他怎么唱的呢？ 我给你想想。 来来， 奔那都一心怒气发，大小三军听根呀，每日里派一兵一边俩，为什么今天一边一个一边仨？我跟你扭水你也不怕，还得奔。堵了我就把你拉过来吧，孙子。 好， 他那个意思 啊， 他打算把我从这边给拽那边， 就那意思。 我把他气糊涂了。 哦， 他那个眼都聋了。 是啊， 他一伸手啊， 啊， 他把三球给拽过去了。 啊， 我一看三球过去了， 你呢？ 我也过去了。 你也过去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尹笑声邓继增合说的传统相声空城计。尹笑声和黄铁良二位是非常默契的搭档，也是军门相声小剧场相声的代表人物。两年前，黄铁良先生在去剧场演出的路上突发疾病故去，从那之后尹笑声先生也逐渐的淡出舞台。下面要请您听的是黄尹组合的一段代表作品，非常精彩的俏皮话。 口头歇后语， 歇后语， 俏皮话， 说来就俏皮话。 你比如说吧，您表演的好，夸奖您，赞扬您，用俏皮话，上学不用锥子， 这怎么讲？ 真好。 哦哦，他那真好。 哎，狗追鸭子， 怎么讲？ 呱呱叫。猴骑骆驼。 那怎么讲？ 高人一头。和尚的家 怎么讲？ 是庙。 怎么样？您听他说话了。他是卖盆的摆摊儿。 这怎么讲？ 都一套一套的。您是斑马的脑袋， 这个 你头头是道，你是耗子啃茶碗， 这个 他一嘴的词儿。 哎呦，这么说俏皮话你也会说呀？ 中国人都会说俏皮话， 了不得。 这有什么了不得？ 您是神酒飞天， 这怎么讲？ 您是太高了。 呵， 您要那么说，您是蛟龙号下海， 这个 您太深了。 您是接着门缝吹喇叭， 这怎么讲？ 名声在外。 那你是吹着喇叭跑马拉松， 这怎么讲？ 你跑到哪儿想到哪儿。 我跟您站一块儿啊，月亮跟着太阳转， 这怎么讲？ 那是借您的光啊。 哎呦，你还借我的光了？ 没错， 您要这么说话呀， 您就是揪着胡子上船， 这是 你谦虚过度。 不行，我是井底的青蛙，没见过多大的天儿。 你还没见过多大天儿？ 可不， 你要这么说，那我就变了张飞吃豆芽啊。 这怎么讲？ 小三儿啊，这个捧哏呢啊，这就是背着石头爬泰山， 这个 受累不落好。 哎呦，怎么能说受累不落好呢？谁不知道您在相声界里边麻袋包里边装钉子， 这怎么讲？ 尖儿的都出了头了。 我还出头啊？ 没错。 不行。 怎么？ 我是萤火虫的屁股， 这是 没多大量，转连杆当房领， 这个 不是这里的材料。 哎呦，怎么能说不是这材料呢？谁不知道您说那个相声啊，葫芦瓢捞饺子， 这怎么讲？ 滴水不漏，担着挑子打大锣，走到哪儿您想到哪儿，程咬金拜大旗，一次运气发旺。 还怨气发旺？ 没错， 要说好，还得说你那个相声好。 怎么呢？ 你那个相声一说出来呀，那是刷子把毛都掉净了。 这怎么讲？ 你是有板儿有眼儿。我这相声不行。 怎么呢？ 我这相声是海带丝儿炒韭菜， 这是 乱七八糟。我是麻袋片儿上绣花， 这是 底子不好啊。 不行，我跟您比不了。 怎么了？ 我在桌子底下打拳， 这怎么讲？ 出手就不高啊。 这好啊。这好。 怎么好？ 桌子底下打拳，出手就不高。 没错。 好。我看你啊，我看你是桌子外边打拳， 这个 你出手也高不了哪儿去。 你是二黄改平戏呀？ 这怎么讲？ 变调了。你是空棺材下葬， 这怎么讲？ 墓中无人。 谁墓中？ 你。 我怎么墓中无人呢？ 你看 我说那话，那是酒话加鱼话， 这是 那是实话。你别在我眼前那武大郎踩高跷， 这怎么讲？ 您冒充大高个儿。 你是蚊子咬人，全凭这张嘴。你是煤厂搬家，你倒霉去吧你。 您说这话，你是茅房里照镜子， 这怎么讲？ 你臭霉。 你说俏皮话，你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独头蒜呢？跟我说俏皮话，鸡蛋碰石头， 怎么了？ 你自不量力。 我怎么自不量力？ 自不量力 干嘛？我说不过你。 说不过。 我要说不过你啊，我就见了死人磕头。 干嘛？ 我拜师。 这话可肯定？ 肯定啊。 狗咬屁股你肯定？ 我肯定。我肯那个。你说这话呀你是狗嘴上贴对子， 这怎么讲啊？ 你没门儿。 你是没底儿的棺材， 这是 你成不了人。哎呦， 你跟我比起来呀、啊，你是擀面杖吹火。 怎么讲？ 你一窍不通，洗脸盆里不扎猛子，你不知道深浅。 嘿，黄铁良啊，你还想超过我去？ 有点这个意思。 你是老和尚看嫁妆， 这怎么讲？ 你来世再见吧，啊！你这一辈子你也超不过我去。 你跟我比起来，你是六月里挂吊签儿， 这怎么讲？ 你还差着半年呢。 你要这么说，你是腊月三十晚上贴吊签儿， 这是。 你再不贴，你没日子贴了，你。 这叫什么俏皮话？这叫。 你是寿星老买骨灰盒， 这是 我看你活腻歪了。你 我看你是寿星老卖妈妈，你是倚老卖老，癞蛤蟆打屁粉，你一张嘴就冒坏水。 这你说这话，你是阎王爷贴告示， 这是 你鬼话连篇。 说俏皮话啊，你是光着屁股打老虎， 这怎么讲？ 你不要脸，你还不要命。你蚂蚁戴眼镜，你想戴你还戴不了。 就你敢跟我站台上一块表演？ 怎么了？ 你就是那个哈巴狗戴串铃， 这是 你冒充那大牲口。你这一张纸上就画一个鼻子， 这是 你好大的脸呢、啊、你狗熊带花， 这怎么讲？ 你看他有人样吗？你这 哎，我看出来了。 看什么？ 你是吹糖人的朋友。你好大的口气呀、啊、 我就这样 哎，我是大闺女做花轿，我头一回遇上，我嗑瓜子儿，我嗑出一个臭出来。什么人都有。 什么人都有？ 对了， 你就是那刺猬的脑袋。你刺儿头一个。 你是油罐里泡脑袋，你滑头一个。 你是那茅房里的砖头。你又臭又硬。你是白脖的屎壳郎。 这个 他跟别人两样。 你是黑脸白鼻梁，你各色，哈巴狗咬月亮，你不知道高低，黄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呢。 你说这话 啊， 你是吹了灯念古文， 这是 你纯粹是瞎逗的。黄铁良， 干嘛？ 你别感觉着你自己不错， 哎，就不错。 你呀、 啊， 你是在床底下雷塔， 这是 你起不了多高。你是穿起来的螃蟹， 这个 你横行不了了。你搂着土簸箕接吻， 这个 你得碰一鼻子灰。你踩着高桥演戏， 这怎么讲？ 他那半截不是人呐。 我可告诉你啊， 干嘛吗？ 咱俩是坝下赶会，口上热闹。 来呀， 扒了萝卜塞上葱，咱是一茬比一茬辣。 我还怕你？ 八月十五逮一个兔子，有你过节，没你也过节。八仙桌子摆个尿盆，您不是盛酒的家伙，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行啊， 来， 咱瓦匠说梦话。 对了， 咱拉线敲活， 拉一回。 哎，黄铁良， 怎么着？ 你跟我比， 比， 你就是那五分钱的钢板换一毛的， 这怎么讲？ 你得俩算一个。 你跟我比起来，你是三加二减五， 这怎么讲？ 你等于零。 你跟我比起来，你是阴天遮跟头， 这是 你连影子都没有。 你跟我比起来，你阴天晒被窝，你白搭。 你跟我比起来，你是豆腐房里那颜面， 这个 你白给。 我木头眼镜，我看不透你。 你看不透啊？ 对了， 今儿我就让你老太太吃葡萄， 这个 我让你做个小瘪子。 今儿我让你老太太试试子， 怎么着？ 我叫你做个大瘪子。 嘿，啊，光铁良啊， 干嘛？ 你感觉不错是吧？ 多新鲜啊！ 你是胡萝卜定帐篷， 这怎么讲啊？ 你不算个角儿， 你跟我比起来，你是一百斤面蒸一个大寿桃， 这怎么讲？ 你是废物点心。 你跟我比起来 啊， 你是那屎壳郎逛花园， 这是 你不是这里的虫子。 你跟我比起来，你屎壳郎插鸡毛， 这怎么讲？ 我没见过你在录鸟。 鸟？ 对， 你跟我比起来 啊， 你是那个猪八戒吹牛， 这怎么讲啊？ 你大嘴说大话。 哎呦，要说猪八戒呀，你是猪八戒照镜子， 怎么讲？ 你里外不是人，你猪八戒带花儿。你甭这么讲究，你是猪八戒戴眼镜，你冒充大学生，你猪八戒唱歌，你假装艺术家，你猪八戒背媳妇儿，你没安好心，你猪八戒娶媳妇儿没你的事儿，猪八戒养孩子， 这怎么讲？ 怪胎一个， 你还有恨。 以上您听到的是黄铁良先生、尹笑声先生合说的新编俏皮话。今天呢，空中笑林用尹笑声先生的精彩作品来纪念这位为相声艺术做了很多工作的相声名家。就像天津的青年相声演员于丹说的那样，尹先生他们启迪了无数后辈对于相声最原始的热爱，恢复了人们对剧场表演的热情。他们的艺术成就和对事业的贡献都会被铭记的。纪念尹笑声先生的专题节目就到这儿了。在空中笑林的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6:30再见。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不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民族的希望是压不完的脊梁， 国家的力量是万众一心的光芒， 坚定信新的光芒，坚定信念，紧随前进航向，国富民强。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西单商场88周年庆，12月7至17日，4.8折，周五、6日满600送88，抽奖瓜分30万礼金，一年一次，赶快出手。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最近忙啥呢？ 刚加完班，还要去保养车、换机油、换轮胎、换雨刷、换坐垫、换电瓶、贴车膜。 别担心，上京东汽车用品一站换新，11月28日至12月19日6周年庆，全场满199减100。 京东。